又是大匪回来了，其实真的讲台务之前讲了一节都再讲多一节啦。因为今天没什么节目出，我病了很久，把声音不行。讲回啦，咁我哋做猫山王。咁我哋买啲嘅价钱呢就比萧山平啲啦，唔係抽佢水，因为每一个人嘅定价有佢考虑啦。咁萧山而家人民超市都主力卖韩牛。咁我哋就尝试啦，卖猫山王啦。咁呢好多网友都上嚟攞嘅，即係经开攞啦。咁平过萧山少少啦，唔係同佢争生意，我哋都唔多嘅。因为呢其实呢已经係货尾嚟㗎啦。咁要到新一季呢都要过几月后。咁我哋酒楼上仲有几十盒。咁有啲网友得闲无事走上嚟吹下水㗎，咁佢哋哎呀我都鍾意食，攞两盒酒啦。咁我哋賣緊第二主力做呢就係四小铺。有好多人网上留言话我，第一个就去海关告我啦。咁第二个喺 YouTube 嗰度呢就留咗，就话纯度高不等于好，当分子越少停留在体内易入难出，而且好易过量导致身体问题。咁呢就多谢啊，多谢嗰位 Stephen Yip。咁佢係好心多谢佢啦，因为佢有听最紧要。第二呢，因为呢啲係植物嘅提取物。正常人体呢唔会吸取过量。即係食多咗洋葱，佢会令到你排出体外。嗱，唔好信我。有啲又话你有冇用人用人士试过报告先。啊乜乜乜乜乜啊，你俾啲药检啊，点样点样点样点样，有冇临床证据，如果有嘅边个机构啊，问咗好多嘢。啊，咁我话啦，我就喺嗰度呢正正式式呢就回应一次，我哋卖嗰啲呢係健康食品，係提取物。洋葱素、芦荟素或者呢一类嘅嘢呢係本身就食物可以提供㗎。而呢呢几样嘢呢都唔会令到人体有排斥或者有啲其他嘢，食多咗会排出体外。好多大量嘅医学报告讲，咁但有啲人咪我唔查咁，譬如好似我讲其中几份啦，关于洋葱素啦，因为太多我唔可以断过讲。罗马林达大学医学院、韩国翰林大学研究报告，洋葱素提炼出嘅洋葱素可以细胞令到无法释出乳酸，让乳酸发生作用，酸死癌细胞。是呢两间大学讲嘅，日本熊本大学发表科学报告杂志，是一本杂志嘅，最新研究是在2016年出嘅，洋葱中含有一种有机作用嘅化合物洋葱素 A， 能够抑制通过人体巨细细胞去歼灭癌细胞。咁可能我孤陋寡闻啦，我自己讲得唔清楚啦。呢啲咁嘅医学报告呢可以呢大量喺嗰度讲嘅。我唔可以每一个都打出嚟。因为听我节目可能一万个，我打一万个出嚟咩，为自己健康着想可以自己查。是不是有啲有人体实验嘅你可以提啦。因为第一樽嘅呢我哋做呢做健康四小宝呢，我哋呢就做得冇咁仔细。好多嘢呢我哋冇喺个樽嗰度呢就落去。咁呢就后咪下个月呢嘅敏迪呢再出嘅时候，或者健康四小宝卖完出第二批嘅时候呢，我哋呢就会将我哋攞咗全世界呢五个认证嘅标签，咁呢我哋呢就会打埋落去嗰个樽盖里面。等大家知道呢我哋呢係NSE 啊、星啊、中间一个 K 字啊嗰啲啊，所有嘅认证呢全部呢攞晒呢就喺嗰张药樽上高呢就会反映啊。因为第一樽呢健康四小宝呢係冇做到。咁我哋第二樽再出，或者做完呢一批我哋会写返上去。证明呢啲係健康嘅。而卖呢啲嘢呢，头先点解我话屈臣氏同埋呢个 呢个曼宁啊，好多卖健康食品啊，卖药房啊，有卖咧呢啲类型嘅嘢，好似洋葱素啦，唔系，即系嗰个绿茶素，即系高级版嘅茶多酚啊，比个纯度高好多，叫做绿茶素。咁你话哎呀，好多重金属，唔会，因为提取物咧就已经将所有杂质全部嘅筛开咗，得翻浓度最高嘅嘢，先至为之精华提取物。所以咧，基本上残留喺动植物上高嘅嘢，佢会俾咗，譬如你农药啊、重金属会筛走咗，而达至呢个效果。咁希望咧。有啲网友嘅质疑啦，咁佢都有收听我哋，咁佢其实关心我哋啫。咁我希望佢哋真係自己网上查唔到，你就上嚟攞啊，我无谓即係断个解释，网址千百样，我俾咗个网址你转头就另外一个网址讲唔同嘅嘢，跟住你又质疑我，自己查多啲。如果你真係有需要嘅，上嚟我哋台嗰度，我俾资料你。但係呢，四小宝有一样嘢呢是做唔到嘅，就係、是、呢之前我讲过有两种癌症唔得，血癌系另外一种嘢，另外胰脏癌系另外一种嘢，对佢发生唔到作用啦。咁呢就要加芥兰素。咁你话喂大飞你讲到咁大，唔系我讲呢个原理嚟嘅。你去任何嘅医学院，你都揾到而家我所讲嘅原理，你入去佢嘅网站睇下啦。好唔好，我哋香港欧美加拿大买呢样嘢系买咗好多，系纯度同埋嗰个做嘅方式唔同嘅，都系同一样嘢。有啲人话我哋抽食固小培水，唔系，我哋因为当佢固小培系香港之光，喺本健康解码嘅杂志嗰上高咧，可以咧行过去71啊 ，OK 啊，报纸档咧仲卖紧嘅，因为今个月尾先回书，就出敏迪，又系送俾大家嘅。我哋点解送呢，就係话我哋唔出名，但係我送俾大家，等大家试食咗认为有效你先帮衬我。如果你觉得试食咗冇效，你咪唔帮衬囉，起码唔食坏人先啦。係咪呀，啱啱呀。咁有啲人话，唔係有啲人，係有个网友话做咁多健康食品，又灵芝包子，你啲攞啲大陆嘢落嚟求其卖，点样点样点样啊？又话椰子油，你唔好当我哋老衬得噶啊！我尊重你个台，点唔知道咧？你呢啲台咧就咁样，有啲咧就将我拉埋 Tony 同阿 Johnny 落水，明唔明啊？就话我哋尊重阿 Tony， 点唔知咧 ？Tony 咧就识到你呢啲咁嘅人。啊！大匪啊，搞到个台格低晒，点样点样？第一个台我不能下下众筹。如果你欣赏我嘅，我都唔希望咧，你个个月咧俾300蚊我，因为唔实际。咁我哋有我哋嘅营运方式，我唔想搞啲教你去买楼啊，跟住赚佣金啊，跟住自己讲到好大，买百几万嘢冇。200万嘢冇，我哋做一啲良心食品，有啲我哋出咗之后咧，有啲人食咗有效，甚至对呢个敏感都有效，有个有食咗湿疹好咗啲，咁佢哋都问我哋，话不如有啲咧大陆嘅同埋香港咧同我哋讲，话咧希望我哋做咧就做直销，只嘢卖1200蚊。跟住呢就重重架构三重架构佢哋卖喺微商啊，个人我哋都拒绝咗。因为我哋呢想人人食得起，阿 Ben 讲得最啱一句说话。如果你话俾我听我食唔起，我送俾你。既然食唔起你有事，我应该送俾你。唔讲钱。点解我同阿 Ben 会倾，即係咁多网友之中都系网友识啦。我哋好啱倾。昨晚开会都讲到10点几。讲一个新嘅制作模式，点解我哋系因为我哋个宗旨都系你食唔起我送俾你，你有事我应该系帮你。如果普通人食得起，我应该收你钱，即系我想做饭堂，食嘅就俾到钱，我赚到嘅钱，我或者我贴少少，夜晚我就派饭或者送啲嘢俾老人家、老人院。令到 所有人都可以过得比较舒服啲，起码有个关心，唔系你请人食一个饭盒咁简单，而系佢觉得佢失落嘅时候有人关注佢哋。大髀系咪咁伟大啊？唔系，但系我都要赚到钱，我先做到。李嘉诚沽名钓誉啊，全世界都知道买佢楼好得人惊。咁但系问题就系佢赚咗钱，佢有个慈善基金，佢帮咗好多人。咁我哋唔更加唔会做李嘉诚卖楼嗰啲，我哋做一个令到自己过得到嘅。咁如果有啲人质疑嘅，你可以继续质疑冇问题，但系咧你可以尝试联络我哋去睇嘅，睇一啲睇多啲。第二，甚至咧，点解我哋话抽顾小赔水呢啲嘢唔系顾小赔发明嘅，呢啲嘢喺欧美、加拿大、美国、欧洲、澳洲，全部地方都卖紧，系卖咗行之已久，唔敢讲自古以来行之已久卖紧嘅健康食品嚟嘅。只不过我哋做法唔同，做嘅元素嗰个成分唔同，同埋我哋做嘅方式唔同嘅。但系嗰个基本嗰样嘢，我哋系冇沟任何嘢落嚟。嗰样嘢就系本身就系而家卖紧嘅所有嘅嘢，同埋我哋唯一嘅分别就系我哋卖嘅价钱相对比出边平好多。点解我头先又提屈臣氏啦？佢净系卖洋葱素咧，佢哋嗰啲唔系99%嘅，我哋卖嗰啲系99%嘅提取物，同萧生一样99%，所以萧生赢咗。咁我希望我都赢。佢哋嗰啲系卖20%、30%，但系佢哋卖一种元素嘅嘢提取物都要200几蚊一樽。我哋而家系四樽四样加埋同一样嘢，元素高佢3倍。我哋卖嘅价钱唔系佢嘅3倍。咁你就谂下个水分去咗边？我哋想做，而唔系话我哋要赚呢、這个赚尽呢个钱。有几个人呢嚟同我哋倾过，我哋都将呢件嘢打翻转头，因为我觉得我哋应该系揾一啲大家合作到，系同我哋嘅理念系一样嘅。我哋唔系伟大，唔赚钱边个做？执笠啦！即系好多人话支持我，咁我网台要有营运，我都话啦，我呢个台而家6万蚊，所以系我要做，同 Tony 同阿 Johnny 无关。如果你觉得 Tony 同 Johnny 同我系朋友，而佢哋喺同我合作嘅方式系我哋之间嘅事，但系而家我卖所有呢啲产品嘅嘢，同佢两个系完全无关，唔好将佢拉喺上身。点解星期二得到我喺个节目度讲咗好多次，有啲嘢我推介咗俾大家，但系我话我冇份做，但系有啲网友不停问我，大肥你有冇份噶？咁我再讲，我冇份。但系呢，每一次佢哋倾生意，佢都走嚟我个台上高倾，跟住啲人再问我究竟系咪我有份啊？我就话我冇份，然后我再公开严正声明：如果你就上嚟搵我哋倾偈，或者我迟啲6月15号成立嘅大肥商圈，大家系会员制，你喺度所有幕。讲明我都系冇份嘅，我只不过做一个交流消息平台啫。你哋互相交流，你哋明白咗个规则，你哋讲乜嘢我冇所谓，攞任何资料都冇所谓。但系你上到嚟我个台呢度讲你嘅生意，俾人误会系我 bad up 你嘅话，就不可能发生，所以先至有严正声明。亦都因为咁样，开放日之后，欢迎大家嚟睇制作，因为我哋都会做现场观众嘅6月15号之后。咁但系问题就系，我唔希望再有呢啲事喺我哋发生，因为我知道我卖紧嘅系星期二得到大肥看天下强国生患者所有主持，虽然唔关佢哋事，个台我就系台长啦，全部都系我做嘅，系我要做。同佢哋冇关系，钱全部都系我出嘅，每一分每一毫，由上年嘅8月开始，所以可以冲住我嚟， 我讲，但系其他真系唔好多啦。我唔怕搞笑，我唔系发脾怒气，有啲嘢系要严正声明，所以讲大声啲。大肥商圈真系成立，我会员制，我想俾得一条 key 大家，系锁匙，大家互相开咗个锁匙，可以入到嚟呢个台，睇到嘅嘢，帮助大家做生意。我希望咧邀请珠江、三角洲同埋咩？咁下个礼拜六，我会约人，我会再上广州嘅。咁咧就同当地咧有啲咧就即系比较，我觉得非常出色嘅网友咧联系，希望佢俾声音专栏我。一个就卖铺嘅，一个咧就对地产系发展，曾经做发展商，而家咧就唔知佢搵到嘢做未啦？佢失咗业几个月，因为咧佢真系有 call 嘅，咁佢慢慢搵又唔等钱。但佢对于咧珠江三角洲同埋香港嘅楼市、澳门嘅楼市咧，有佢独特嘅分析。咁我希望咧，阿 Tony 讲香港嘅楼市。睇得准当然啦，刘本伟，大陆嘅珠江三角洲更贴近香港人嘅，我希望揾佢讲，咁我会真真正正上去诚邀佢，咁再下个礼拜六礼拜，即系六四之后，因为六四我谂住去参加晚会，落大雨都去，咁咧跟住咧就下一个礼拜就再下一个礼拜咧，我咧就会去澳门，如果有朋友。喺澳门朋友嘅，想大家聚下见下面嘅，当网聚又好，你听到嘅，咁你就过嚟揾我啦。咁咧就我好老实咁样讲，咁我哋个台喺六月份会改革嘅，好多节目咧会重新推出。咁咧我自己会参与啲，我都唔想做索罗肥。咁咧我就只不过话我做带头，我做一啲节目，令佢哋咧开。咁我哋咧就一路一路系咁开，跟住我哋咧就会做二线频道。二线频道咧针对唔同嘅市场，我哋唔会好似其他台咁就生活频道，跟住卖嘢，卖嘢就我卖得啦，系我卖啫。你留意啊，成个台冇人帮我发过声卖嘢嘅，因为佢哋就系专心做好佢嘅节目，佢负责，而我系负责呢个台嘅营运。我想办法令到呢个台揾到钱，而呢个钱够 cover 我将来想做饭堂，想做令到啲主持唔只有居马费，佢有粮出啫。想佢哋咧得到佢哋应该得到嘅嘢同埋尊重，所以做任何嘢我负责得噶啦，同其他人无关啊。唔使人哋讲，我讲，因为系我要做，重新一次，好沉气都讲。点解做呢一两节咧？因为呃 view 啦，因为我应承咗，真系每一个月有60万 view。第二咧，太多人问，我想讲，咁我寻日同阿 Suku 都倾咗，旅游节目可能要改革，做多两集。咁你可能6月15号或者7月1号咧，正式全新嘅旅游节目，可能会再多一个嘅。咁我抛砖引玉先，咁咧。我哋都贴近潮流嘅，我哋做依家男女，即刻无线咧就即刻就做一个节目同我哋一样，我哋其实冇资料嘅，不过我哋觉得男女关系系永恒嘅问题，所以我揾咗小茉莉咧，同佢揾嗰啲咧，佢后生，其实好后生噶咋，不过讲嗰啲嘢就唔好出样啦，咁咧可能咧佢要诚邀另外一个女仔咧，就做一啲咧关于年青男女。嘅节目就唔好下下讲性咯，咁咧就可能转一转咯，咁咧就会今个礼拜会倾嘅，咁另外咧就小众啲嘅节目都会有，咁到时公布啦，世界历史都会有，咁所以咧有个网友咧多谢你支持我啦，因为你有睇你先会屌鸠我噶嘛，系咪啊？你冇睇唔会屌鸠我，即系老少个逻辑，咁多谢你先，但系我即系咁讲啦，件事。讲咗系咁，咪咁咯。所有嘅嘢，敏迪开始，全部有晒咧，全世界嘅认证喺大度，5个认证喺晒个商标乜头，下一樽都会有。第一樽可能我哋做得唔好，但系再下一樽就全部都有。咁你话有冇效？我哋唔系医生，我唔系捉住你手把脉啊嘛。我话呢样嘢对呢样嘢有用嘅，但系你有咩细节？即系好似我哋有个网友同我哋讲，佢要食血压高。有冇嘢食啊？咁我就即时同喂食四小宝得唔得？我话唔系，唔系针对嗰样嘢，同埋血压高有好多种成因噶。 好多种血压高嘅成因唔同，你要食嘅唔同嘢，你要问清楚，唔可以立乱食。有啲人问我，喂，食呢个敏感，食四小宝，食嗰个湿疹得唔得噶？我系同佢讲有用嘅，我冇同佢有用。点为之有用呢？因为四小宝其中有两种元素，就系爱嚟令到湿疹会消失嘅，一种就叫洋葱素，一种就叫做绿茶素。呢两样嘢成分高嘅，好过你茶类固醇啦，茶来茶去系咪？食咗佢，因为呢啲嘢佢能够对免疫力系统系有帮助嘅呢种健康食品。咁我讲俾你听，咁但系咧有个网友攞咗个试用装去食，咁啊寻日话翻俾我听，话喂湿疹真系得，食咗之后咧改善咗好多，咁啊希望佢继续食落去啦。第二，我公开呼吁，我咧就送咗100樽，阿 Benson 咧就送咗几百樽，咁加埋都有条街道噶啦。如果你哋啲食咗试用装、试食装嘅，系觉得系好嘅，你哋可以飞条 link 当支持我哋，推介俾朋友，或者你上嚟同我做一集健康解密，由你哋把口讲，究竟食咗帮唔帮到你，好唔好啊？多谢大家，拜拜。